欢迎收听家政夫的悄悄话，这是一个把人生康庄大道活成曲折离奇、九拐十八弯后，突然落入婚姻、落入妻子和三个儿子的圈套中，才遇见幸福的奇妙故事。嘘，如果想遇见幸福，周围就必须保持安静，不然很容易错过家政夫的悄悄话哦。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取名为家政夫的悄悄话？因为当你我一睁开眼睛，接收到的资讯有一半以上与病毒如何扩散、死亡人数有关时，想要好好生活下去的理智已经逐渐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对情感的渴望，但心灵中的这块空缺却堆满电动游戏的旋律、购物频道的快递纸箱和过量的网络垃圾。安静十分钟吧，让家政夫陪你欣赏一部电影，从仿佛上帝的角度看见幸福。大家晚安，家政夫今天将分享一部电影《全境扩散》，找到人类面对病毒的另外一种态度。今天早上七点半左右，当陪着孩子上学，手牵着手经过传统菜市场时，有只咖啡色的小鸟在巷弄里走。我们父子俩之所以对这种鸟有印象，是因为它的两只小脚活像被透明绳子绑住，移动的时候不是先举左脚再举右脚，而是以类似喜剧演员的弹跳方式朝目的地走。当下我很快对着小朋友说，快看，鸟在吃大便耶。儿子立刻嘴歪眼斜，嫌弃起来，脏死了。听众朋友们，这也是你的反应吗？当看见一只鸟用脸上的尖嘴去啄食躺在地面仿佛插满坚果碎屑的番薯，但实际上却是坨臭大便时，你是否也会嘴歪眼斜的嫌弃起来？或许我们需要教育小朋友的是，粪便不应该出现在柏油路上，粪便应该被扔进马桶冲入化粪池，而那位放任宠物随地拉屎的主人在哪？又或者问问孩子，对于街上乱窜乱逛的流浪动物，有没有更妥善的照顾方法？然后下一个严肃的话题是，我们其实都应该感谢创造那只小鸟的某个谁，因为这号人物还安排了数以万计的奇妙生物来吞吃这坨大便，并且早在化粪池、水肥车、厨余桶尚未出现以前，创造这只小鸟的某个谁就已经在地球上饲养了各种食客，分解各种的屎。大家一定十分好奇，排泄物究竟和病毒有何关联？抱歉，突然到了家政夫的洗衣服时间，必须停下键盘，赶在太阳下山以前把脏衣服洗好晾好。而在家政夫的厨房里有一口灰白颜色的塑胶篮子，是让小朋友自动自发把臭袜子、臭衣服放进去的。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男孩们总是喜欢在房间、客厅或浴室东挂一件臭酸，西甩一条酸臭，就这么臭臭酸酸酸酸臭臭一落一堆，让老爸捡。出于对儿子们的爱，家政夫会不厌其烦地叮咛他们摆进篮子。出于对儿子们的爱，家政夫也会刻意挑选一件塞进他们的枕头底下，让儿子们尝尝自食恶果的威力。但每当巡视家里，手伸到床铺底下又拉出几条卷成麻花的脏东西时，家政夫会边捡边祷告，感谢创造那只小鸟的某个谁为我预备了母亲 在我还是个自私自利，成天只顾着约会、打球和考试作弊，害母亲被叫进学务处罚站的时候，创造那只小鸟的某个谁，为我预备了一个家，一个对家政夫极其宽容、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温暖地方。老实说，那时候的我并不觉得家很温暖，甚至比起漫画店、KTV、网咖，那些老板和老板娘的脸更像天使。所以每当牧师提醒我要对母亲有礼貌时，我总是嘴歪眼斜的嫌弃说，是他们要先学着说话好听一点才对吧。或许我有没有立刻教会儿子们别乱丢衣服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有没有因此回想起小时候的调皮捣蛋，及时去孝顺父母。或许病毒什么时候被控制住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人类有没有透过不能进公司上班，回想起身为一位父亲，除了花钱买玩具之外，有没有陪孩子们聊过哈雷彗星撞地球，金字塔里其实没有木乃伊，以及恐龙化石会转变成石油的事。或者身为一位母亲，孩子们对你的印象除了去便利商店收货退货，乐此不疲的享受排队之外，有没有聊过妈妈曾经出过哪些糗事，有没有因为心胸狭窄而失去朋友，以及为什么特别容易嫉妒，明明比赛就是有输有赢，但每当遭遇失败总是无法赞美胜利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在乎自己在办公室里的表现吗？如果在乎，那应该也要趁着病毒流行必须待在家里的时候，把陪伴家人看成一份极其重要的工作，因为那才是你生命结束前唯一能够带来安全感的回报。假如你还单身，也快点回家去吧，将屋子好好打扫，挂点装饰，就像电影《全境扩散》的倒数第二幕，那位父亲为女儿所做的事情一样，你也能为家人做类似的事。因为早在你还只是个 baby 时，就已经拥有融化冷漠，帮助爸爸妈妈觉得被爱，觉得这个家里原来有过宽容和无条件的饶恕啊。最后去找找创造那只小鸟的某个谁吧，因为找到之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一份炙热不变的爱情紧紧拥抱着你，不离不弃。今晚家政夫从电影《全境扩散》中找到人类面对病毒的另外一种态度，是透过患难让还活着的你跟我能够带给家人温暖，将幸福传递给下一代，又回馈给上一代的积极态度。以上是本集家政夫的所有内容，如果喜欢记得留下回应，你们的回应是家政夫继续制作精彩内容的强大动力哦。下次见，拜拜。